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道光收到加急奏折，奏报了英军突袭舟山、占领定海之事。道光怒气冲冲，要给浙江文武官员定罪。 军机处内，道光走到西墙前，墙上挂着一幅黑底描金的横匾，那上面有“喜报红京”四个大字。道光凝视片刻之后，转过身来：“朕盼的是红京喜报，吾儿宫娥却送来了丧报。从异地邮戳的日期看，吾儿宫娥发折是6月10日，但英夷攻打舟山在7日，占领定海在8日，舟山与大陆一水之隔，半日可达。吾儿宫娥当天就应得知战报，可他却迟了2天。这种人只能当太平巡抚，不能当战时巡抚，用在海疆只会误事。”王鼎觉得仅凭邮戳就下断语，这有点匆忙。 皇上，据乌尔宫娥奏报，定海战报本应出自姚怀祥或张朝发，但姚怀祥投水身亡，张朝发重伤昏迷，他是接到当地巡检的禀报之后才写的奏折呀。 这巡检叫什么名字？ 据乌尔宫娥的奏折说，叫徐贵甫。 那就革去徐贵甫的顶戴，永不续用。道光的话语里带着火气，他身居九五之尊，理应俯视大局，但经常事无巨细，亲自处置。巡检是从九品的芝麻官啊，由各省封疆大吏任免。皇上和三位军机大臣并不知晓徐贵甫是何许人也，有多大能耐，只因为王鼎多说了一句话，引起了道光的猜忌，他就不假思索地让一个无名无袖的芝麻小官丢了前程。王鼎知晓道光有的时候受情绪支配，只好缄口不语了。皇上金口玉言说乌尔宫娥只能当太平巡抚，穆彰阿立马察觉了，自己刚刚说要把乌尔宫娥怎么办那个处分可太轻了，顺着皇上的思路上了一个台阶。 皇上，奴才以为将乌尔宫娥代问京师，不知皇上意下如何？ 道光瞥了穆章阿一眼。乌尔公娥身应风骑，小马拉大车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他坐下祸事，不能置身事外，让他戴罪留守，等新官上任之后再说。道光踱了几步，查办浙江的文武大员，得找合适的人员接替。你们看谁合适啊？三个军机商议过后，一致认为江苏布政使程玉彩是合适人选。这程玉彩是宋朝理学名家程颢和程颐兄弟的后代，与林则徐是同年进士。穆章阿说，不知江苏布政使程玉彩是否合适。道光再次坐在炕沿上。江苏是临海之省，临海之省的布政使不宜动。据朕看，四川布政使刘运科办事皆是沉稳可靠，他当过浙江的按察使，熟悉当地物理民情。你们看，让他接替乌尔公娥是否合适啊？这个提名可是出人预料。刘运科是山东汶上县刘楼村人，父亲是佃户，穷得无以养家。刘运科七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刘姓地主家里干活。刘运科天资聪颖，手脚勤快，很讨主子喜欢。刘姓地主便让他陪同自家儿子读书。没成想，刘运科的学业比少爷好一大截子，一是考了秀才，二是考取副榜贡生。刘姓地主慧眼识才，将他收为义子，出钱送他去北京国子监读书。有这种机遇的人，那可谓凤毛麟角啊。但是刘运科的好运还在后面呢。嘉庆年间，刘运科拔贡朝考一等，以七品小京官录用，历任刑部主事、员外郎、安徽徽州知府、云南盐法道、浙江按察使、四川布政使等职。总督与巡抚向来由勋臣后代或者进士出身的汉臣担任。刘运科既非勋臣后代，又非进士出身，甚至连举人的功名都没有，但不知他触了皇上哪根筋，颇得道光的赏识。道光多次夸奖他诚朴练达，办事结实，屡屡点名提拔他，致使刘运科升官升的整个官场都目瞪口呆。穆章阿听罢附和道，啊，刘运科举止稳重，办事圆融，皇上烛照明鉴，知其人识其才呀。奴才以为刘运科的才智不在程玉彩之下，也是替代乌尔公娥的合适人选呢。那就让刘运科递补浙江巡抚，你们再替朕物色一个人接替浙江提督祝廷标。穆章阿说，这要论武功嘛，本朝第一名将是湖南提督国永侯杨芳，他可是有统辖十万大军之力啊。不过可惜他年仅七旬，两次请求告老还乡，又廉颇老矣之嫌。此外他没打过海仗，我们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啊。道光从张尔汉手中接过扇子，自己扇风。舟山之战是边信，用不着动用老神仙。杨芳年事已高，除非大动干戈，让他暂时安生吧。王鼎从旁提醒， 皇上，福建提督余步云如何？ 这余步云是四川广安人，参加过镇压楚川白莲教起义，因功被擢拔为军官。道光七年，他随同陕甘总督杨玉春远征新疆，平定张格尔叛乱，因战功晋升为贵州提督、会相紫光阁呀。道光十三年，他率领贵州兵镇压湖南和广东的苗民和姚民起义，加太子太保衔，赐双眼花翎。两年前转任福建提督， 在资历、能力以及威望上，他是仅次于杨芳的名将。道光点了点头， 余步云精通陆战，在福建经营两年，也应知晓水战了，让他去浙江，朕放心。 潘世恩提醒道，皇上，从北京的停机迟意四川需历时一个多月呀。刘运科晋升封疆大吏，一吏要进京请训，而后才能启程入浙，这一来一往恐怕得耗时四个月了。在这段日子里，浙江省得派得力人员经管。 你有什么想法？ 潘世恩思维缜密，经常能想到道光想不到的问题。一臣之见，刘运科到任前，朝廷最好就近选派一位钦差大臣，总理浙江民政和军务。 道光抚掌应和道：“这个建议好啊，你看谁合适啊？” 臣以为两江总督伊礼部比较合适。 穆中堂，你意如何？ 回皇上，伊礼部常年任职于云南，通晓一物，剿抚两手应用自如。半年前，由云贵总督转任两江总督，分管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，让他就近监管浙江防务，比较合适。 王鼎微微一笑。 穆相，云南和贵州之宜是苗裔，是不服朝廷管束的山野之民，英夷是来自西洋的海上巨寇，虽然也是夷，但此夷非彼夷也。 夷不仅指外国人，也指不服管束的化外之民。王鼎说出了二者的差异，但道光皇帝却不以为然。 这不论怎么说，山野之夷和海上之夷都是夷，对付夷人，当抚则抚，当剿则剿，剿抚互用是对付他们的不二法门。伊礼部老成练达，应变愈佳，就让他挂钦差大臣衔儿去浙江料理时局，克期收复舟山吧。两江总督一职暂由江苏巡抚玉谦署理。 该议论的都议论了，潘世恩是条理细密之人，他脱鞋上炕，坐在炕桌旁，拿起狼毫蘸上墨汁，写了一份备忘录。一，乌尔公额驻停标交部严加易处，革职留用。二，将罗建功等四名败军营将押送京师，交兵刑二部审讯。三，巡检徐贵府革职，永不续用。四，齐善去天津大沽布防，英夷若有投递禀帖情事，不论一字汉字，将原禀进呈。五，四川布政使刘运科替换乌尔公额，福建提督余步云替换驻停标。六，发给伊礼部钦差大臣官房，总理浙江防务，克期收复舟山。七，停济林则徐等沿海七省大吏严密布防，不是张皇。这前六条是道光的谕旨，第七条是潘世恩加上的。写完了，他把备忘录恭恭敬敬地递上，皇上请过目，您看有何不周全之处，臣再补上。 道光读了一遍之后说，很好，就这些吧。你们军机处即日编发停记，善写七份，用400里快递送出。 400里快递？王鼎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无论如何应当起码用500里加急吧。但皇上显然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，只把英夷袭击舟山视为海疆边沁。 道光 撩人起身离去。他的一只脚刚迈过门槛又停下来了，回头甩出一句话：林则徐和邓廷桢这两个人呢，朕反复叮嘱他们，一要查禁鸦片，务必根除净尽，二要避免编信，以免劳师迷想。可结果呢，禁烟终无济事，还闹出这许多波澜来。三位军机大臣谁也没吭声，就是相互看了一眼。他们隐约意识到林则徐和邓廷桢要倒霉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都鲁一号、海阿新号、拉恩号、哥伦拜恩号和火轮船进取号的舰长们，以及孟加拉志愿团的军官们，聚在都鲁一号的司令舱内。英军的珠江口分舰队司令亨利·士密个子不高，唇口留着翘拔的小胡须。 诸位，自从我军封锁珠江口以来，广东清军一直蠢蠢欲动，妄图驱逐侨居在澳门的我国商民。根据我方掌握的情报，广东官县颁发了悬赏令，凡擒获一名英国人，赏银100元；擒获一名英属印度人，赏银50元。在重利的诱惑之下，大清的孬徒贪功邀赏，屡次潜入澳门，侨民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，纷纷要求我军保护。十几天前，文森特·斯坦顿牧师在海边游泳的时候突然失踪了。最初人们以为他不慎淹死，但是根据我方雇佣的间谍报告，斯坦顿牧师是被掠至广州的。副商务监督参孙先生拜托葡萄牙总督居中斡旋，请他函告林则徐，斯坦顿牧师是和平人士，与战争无涉，恳请释放。但是林则徐是我方要求为无物，拒不放人。另据可靠情报，林则徐正向前山寨调兵遣将，很可能突袭澳门啊。诸位，澳门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，也是我国商人的寄居地，更是我军获取补给和淡水的重要码头。与其让敌人先动手，不如由我先发制人。我决定明天下午对驻守关闸和莲花境的清军给予报复性打击。 士密把一张地图摊在小桌上，图上用红笔蓝笔添加了具有军事意义的符号和标记。 大家请看这张图，澳门与大陆之间有一条地峡，长约1000米，宽约300米，中国人称之为莲花境。 这个比喻十分形象，地图上的澳门的确像是一朵莲花，被一只花茎拖出陆地，延伸到海上。士密用铅笔指着地图说： 关闸恰好在地峡中央，是一个盘查过往行人的汛地，平常驻有100多清军，现在增加到1000人了。他们在莲花茎上构筑了一道沙袋工事和2座沙袋炮台，架设了27位火炮。关闸的北面是前山寨和西山炮台，驻有大股清军，南面是望厦，望厦是澳门同知的左堂衙门所在地，有一座寺庙，寺庙旁边正是望厦炮台，驻有一汛清军。莲花境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守，我军要彻底摧毁它，让中国人尝一尝施拉普纳子母弹和康格利夫火箭的厉害。 珠江口分舰队共有四条冰船、一条火轮船和三条运输船，外加孟加拉志愿兵，兵力总共千余人。由于斯坦顿事件，士密决定开战。 先生们，我军人手有限，以封锁珠江口为第一要务，故而本次战斗是惩罚性和震慑性战斗。我军首先炮击莲花境，然后派海军陆战队和孟加拉志愿兵登陆，摧毁那里的全部军事设施，天黑以前撤回，明白了吗？军官们齐声回答：明白。 英军封锁珠江口后，1000多清军开赴莲花境，还派了8条哨船在附近巡弋，对澳门形成了威压之势。英军对此针锋相对，海阿新号和拉恩号双桅护卫舰隔着地峡与清军水师对峙，致使巴掌大的地面上重兵云集，双方枪对枪、炮对炮，怒目相向达2月之久。但双方都很克制，谁也没打出那第一枪。斯坦顿牧师被绑架之后，原本十分紧张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。这一天吃罢午饭，澳门同知蒋立昂和肇庆协署理副将多隆武来到了西山巡视。蒋立昂乘轿，多隆武骑马，身后跟着几十个亲兵。蒋立昂少年时得过天花，留下了一张马壳脸。多隆武年近60，粗线条的脸颊上有一条刀疤，这是在新疆平息张格尔叛乱时留下来的。自从英夷封锁珠江口之后，林则徐意识到澳门是内外前通、汉奸勾串的地方。前山寨紧邻澳门，战略地位仅次于虎门，必须派精兵强将镇守。蒋立昂和多隆武就是林则徐选派到那儿的。他们一上任就发现前山寨和关闸的间距太大了，有5里之遥啊，不足以控扼莲花境。经过踏勘，他们决定在西山修建2座炮台，那儿距离莲花境不足2里，一旦发生战事，可以用炮火封锁莲花境。西山的营兵和工匠们此时正在休息，几十顶牛皮帐篷鱼鳞片似的散布在树丛间，但由于天气炎热，兵丁和工匠们不愿意闷在帐篷里头，打着赤膊袒胸露背在树荫下休息。2座炮台修了一半，1座初具模样，另一座正在打地基，工地上堆放着大小铅锤和石块、石料、石板、石条。突然瞭望台上响起了呜呜呜的螺号，2长1短，又急又促，那是战斗警号。官兵们像受惊的鹿群，不约而同朝瞭望台看去。多隆武满腹狐疑，仰头朝瞭望台吼道： 你他娘的吹错号了吧？ 多大人，海面有大警。 瞭望台上的哨兵气急败坏，扯着嗓子朝下喊，因为用力过度，嗓音差点都变了调。蒋立昂和多隆武赶紧朝山顶攀爬，他们登上山脊朝海面一望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4条英国兵船和1条火轮船正借助南风涨潮向莲花境前进，冰船上炮窗洞开，信旗变换，火轮船拖着一长串的山板，山板上满载着荷枪实弹的英国兵。多隆武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是战斗队形啊。 大事不好，英夷要攻打莲花境，传令炮兵上炮位，营兵立即集合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英军攻打莲花境，清军将如何应对？这场战役最终又为何隐匿不报呢？